第72集，蔡平帮着搭腔。 何爷爷，让小许来吧。 何祖平说。 那你来陪我下棋吧。 何祖平虽然没被许苏说动，但也没把话说死。趁傅云宪带着许林去 W 市办案子，许苏锲而不舍，每天只要得闲就往何祖平家跑，软磨硬泡，死缠烂打。在围棋方面，许苏是个不折不扣的臭棋篓子，但五子棋下的棋好，而何祖平恰恰相反。五子棋看似简单，但也是智力竞技项目，很讲究攻防技巧。许苏下围棋铁定不是何祖平的对手，输了几盘之后就要跟对方下五子棋。许苏知道好几个必胜的开局阵法，轻轻松松将何祖平杀得落花流水。何祖平半天才明白自己中了套，骂小兔崽子耍无赖，又琢磨如何反杀，一老一少玩的是不亦乐乎。许苏敏感地觉得蒋振兴的案子有戏，因为他连着下了几天棋之后，网上那个最热衷抨击傅云宪的律师忽然就消停了，那人就是何祖平的莫逆。起初他只顾着以糖衣炮弹进攻，后来却发现老先生其实是个很孤独的人，前妻与儿子在别的城市生活，从不回来探望，两个最得意的徒弟，一个死了，一个走了，如今身边最近的人竟是蔡平，哦，还有一个就是许苏。何祖平只字不提蒋振兴案，只跟许苏下棋，有时也问他一些法律问题或者对个别大要案件的看法，许苏比对待思考还要紧张，每个问题都答得小心翼翼。后来渐渐放开了，不时吐露妙语，还能与何祖平唇枪舌剑论辩一场。蔡平一边给他们端茶递水果，一边说： 小许一来，何爷爷脸上的笑容就多了好多。 韩健在一旁根本插不上话。最后何祖平提了一个条件，他会接蒋振兴案，也会调停傅云宪与死磕派律师之间的矛盾，但他要许苏来给自己当徒弟。何祖平很喜欢许苏，倒不是嫌自己的徒弟们都是木头木脑，他听韩健说过不少许苏的事情，真心觉得这个孩子若继续这么留在傅云宪身边，不是被带坏了，就是自己荒废了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许苏办案时的狡黠灵气像极了当年的何清远。对于自己那个英年早逝的爱徒，何祖平一直深感愧疚。许苏仔细想了想，觉得这笔买卖还挺划算，蒋振兴案这烫手山芋本就是傅云宪为了他才接的，换言之，谁捅出的篓子当然应该由谁来解决。苏安娜有一双特别的慧眼，一眼就能看出对方的身家背景。前些日子蒋璇主动登门拜访，虽然让他在邻里间赚足了面子，但到底还是不够满意。那个蒋璇一看就是个没钱的，基层民警的工作又琐碎辛苦，也就图他能给许家留个后，勉强可以过日子。后来听许苏说这事儿是一场误会，人家一女神哪看得上我们家，她反倒开心起来。苏安娜的想法很实际，留后没那么重要，孩子有什么好的，她自己就是被孩子拖累了一辈子。她喊刘梅来帮忙，张罗了一桌菜，又打电话喊许苏回家吃饭。许苏到家才发现傅云宪也在。苏安娜两耳不闻时事，压根儿不知道近些日子律师圈内的风波，见了许苏就把他往傅云宪跟前推，边推边嫌自己的儿子不争气，说： 你看你傅叔叔这身多气派，你哪天能像他一成，也算是有出息了。 苏安娜斜挑着两道细弯的眉，脸上的粉像刷墙的石灰，嘴唇抹得血红，跟个千年老妖精似的。许苏看他这副打扮，心道不妙，肯定又是为了钱。 许苏有阵子没有见过傅云仙，也知道对方可能故意晾着自己，一时不知道怎么面对僵局，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他。傅云仙倒是先开了口，抬手在他的鼻梁上刮了一下。 不叫人了？ 傅云仙手劲不小，许苏揉了揉鼻子，乖巧的一努嘴。 叔叔好。 苏安娜连打数个电话，非把傅云仙叫来，是因为她从外头得来一个消息，她住的这片地界可能要拆迁了。她不知消息的真假，又恐真拆迁拿了补偿时吃亏，所以想请人脉广泛的傅云仙先给她透透底儿。自打这对母子重逢，傅云仙对于苏安娜总是非常纵容，几乎是有求必应，即使本人不过来，助理也必携支票而到。傅云仙表示，政府确实有个要改建旧城区的长远规划，但这里住户太密，附近又有文物保护单位，政府不允许在这片建高楼，一般的开发商不乐意动这样的地皮。 那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 苏安娜愤愤地一跺脚，天花板上便撒下一层灰。那个年代的私房都这样，连产权证都是手写的。苏安娜原本指望着拆迁大赚一笔，如今梦想破碎，失望之余扭头瞥了低头扒饭的儿子一眼，一颗心就又不安分了。饭后，许苏照例收拾罢餐桌，去厨房洗碗，只剩苏安娜与傅云仙在狭小的厅里说话，她一直竖着耳朵偷听。苏安娜久未上牌桌，一方面是被儿子上回亮刀的气势给射住了，另一方面她最近跟着王亚琴在捣鼓别的生意。在傅云仙面前，苏安娜打了少许铺垫，就准备提借钱的事儿。 最近手头有…… 苏安娜刚一张嘴，许苏就拿着把菜刀出来了，刀身约有三分之二的手臂般长，森然雪亮。以为自己的疯儿子又要像上回那样抄刀砍人，苏安娜吓了一跳，脸都青了。 你拿刀干什么？ 许苏看着他，又扭头看傅云仙，敛了敛脸上的杀气，乖巧地说： 削苹果。 他从冰箱里取出两个苹果，洗了洗，开始乒乒乓乓地切削起来。那架势哪是削苹果，简直是在剁苹果泥。他在威吓苏安娜。苏安娜本来想提借钱的事儿，但听见许苏动刀的声音，便没敢开口。 削完了苹果，瘦了两圈，许苏把苹果递给亲妈，毫不客气地说话： 上楼吃去。 苏安娜朝许苏挤眉弄眼，又努嘴撺掇着他向傅云仙开口。许苏自然是一点就透，这老太太确实就是缺钱了，但她不愿意开口，她不想这个时候还给傅云仙惹出不必要的麻烦。这一对母子目光相接，眼神里头内容杂沓，像冰融相见。你来我往间，许苏眼中的凶光越来越盛，一脸杀气腾腾。苏安娜反倒越来越怯，愈发招架不住了。